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微信当中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来获取平台上的精彩节目内容哈。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为大家推荐几场哈，优质的大众健身体育赛事哈。现在，金秋时节马上就要到了，进入到哈，一年当中这个大众健身体育赛事，尤其是马拉松这样的比赛最容易出成绩的时候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两场赛事呢，非常适合咱们北京的朋友去参加哈，离北京都非常的近哈，都是在河北的比赛哈。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场推荐赛事呢，就是2021年的保定马拉松。2021年的保定马拉松呢，定于今年的10月10号在保定市的七路东湖段开跑哈，设两个组别，没有全程马拉松组别，两个组别是半程马拉松和迷你跑3.5公里的比赛。赛事规模呢，总计是达到10000人，半程5000人，迷你跑5000人。报名呢，现在是已经开启了哈，不抽签，先到先得，目前是还有名额剩余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保定古城呢，也已经是逐渐焕发了新的面貌，其中呢，重点突出项目之一的环城水系哈，是一片河河相连、河湖相通的大小不一的水循环体系哈，非常的好看。而这次保定马拉松的比赛线路呢，也是属于环城水系当中的一部分，大家可以领略一下保定古城焕发出的新的美景。另外啊，去到保定还有一个肯定会吸引大家的，就是保定的美食哈。说到保定美食，就绝对绕不开驴肉火烧，火烧的口感酥脆，驴肉呢也是肥而不腻，回味醇厚。另外，正宗的保定驴肉火烧啊，都是圆形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去保定吃一吃正宗的驴火是怎么样的。另外啊，还有牛肉罩饼哈，这也是保定的特色美食等等。保定是一个有美食有风景，而且呢，咱们北京的朋友如果去参加比赛会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选择，又是赶在10月10号这样一个非常适合于跑步出成绩的季节，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项赛事就是2021年的保定马拉松啊，目前已经开始报名，10月10号比赛，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报名的信息。而介绍完保定之后呢，今天第二项为大家推荐的赛事同样是来自于河北，这就是2021年的衡水湖马拉松哈。今年的衡水湖马拉松呢是定在了10月17号开跑，规模是有20000人啊，也是已经开始报名了。衡水湖马拉松呢是创办于2012年，起终点和主要赛道都选择在非常美丽的衡水湖畔。衡水湖湿地呢也是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一块国家重要湿地，也是华北啊单体最大的淡水湖泊，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京南第一湖、华北大地的绿明珠等诸多的称号。而本届的衡水湖马拉松比赛呢，将会继续以绿色马拉松大美衡水湖为赛事的主题口号，同时呢，秉持着健身、健康、绿色、公益、幸福的理念，打造衡水湖马拉松新高度、新形象和新标准，严格按照双金的标准来办赛，进一步提升赛事品质，丰富赛事内涵，优化赛事环境，创新赛事的运行模式，提高赛事服务水平，并且以安全、有序、精彩、完美的赛事组织和更具国际视野的赛事品质，展现一届不同凡响的衡水湖马拉松的比赛。三个组别呢，分别是马拉松一共是7000人，半程马拉松3000人和健康跑10000人哈。比赛的日期是在10月17号。衡水湖马拉松啊，目前是已经开始报名了。需要注意的是呢，衡水湖马拉松的报名时间窗口是比较短的，是从今天开始报名，一直到9月16号的17点结束报名哈。 只有3天的时间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不妨提前安排一下自己的赛事出行计划。如果想去衡水湖马拉松体验一下衡水湖的美景哈，也不妨关注一下这项赛事的报名信息。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项哈，也算是咱们北京，这个近邻啊邻居的赛事了，非常的方便。在今天介绍完了两项赛事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板块哈，依旧是体育故事。今天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同样是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今天他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今天他分享的这个名词是一封信啊，简而言之只有一个字，就是信。这封信是谁写给谁的呢？我觉得可能很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哈，他也是一名刚刚从绿茵场上退役的球员。那我们来听一听这封信究竟是什么内容。马上就有请玉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玉阳。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信，这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来自于已经35岁的克罗地亚中锋马里奥曼朱基奇。这位昔日效力过拜仁慕尼黑、尤文图斯等豪门的传奇中锋上周宣布退役，而他当天用第二人称的方式向小时候的自己写了这封信。他的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小马里奥，还记得你第一次穿上这双球鞋的时候，你甚至无法想象在足球的世界中你会经历些什么。你会站在世界最伟大的舞台进球得分，你会在世界最伟大的俱乐部效力，获得最伟大的奖杯和冠军的荣誉，你会满怀自豪地代表自己的国家队征战疆场，你会书写克罗地亚足球的全新的历史，你会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功，因为在你的身边总是会有那么多优秀的人陪伴着你，你的队友、教练、家人、经纪人，还有你的朋友，他们都会毫无保留地永远地支持你，你将永远对他们心存无限感激。最重要的是，你会取得成功，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会为此全力以赴。在最后的时刻，这些经历将会是你最自豪的财富。当然，你也会牺牲很多，但是当所有的精彩瞬间到来的时候，会让你深深地明白这一切是如此的值得。你也会意识到，你会有退役的那一天。将那些陪伴你度过人生中最美好时刻的战靴封存在不会再打开的鞋柜里，也许当你有天步入老年，会打开向你的儿孙讲述当年的故事，谁知道呢？不过我相信那时你不会因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后悔，因为足球将永远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将会开启自己人生的全新的篇章。现在好好的感受这一切吧，此致你的大马里奥。曼朱基奇用这种方式给儿时的自己送去一封动情的长信，就此挥别他的球员时代。他的退役宣言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而在他过往的推文当中，激情、勇气、骄傲、勇敢这样的标签随处可见，这正是球员曼朱基奇的写照。他在退役的前一刻依旧收到了2支来自于5大豪门俱乐部的邀约，可是他还是选择了退役，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年纪真的太大了，他无法保持自己的状态，那不如直接挥手作别吧，这是对足球自己毕生所爱的最大的尊重。曼朱基奇的童年并不幸福，他出生于当今克罗地亚和波黑边境的斯拉沃尼亚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巴尔干火药桶被彻底的引爆， 斯拉沃尼亚成为战争的重灾区。曼朱季奇的父亲马托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职业球员，他司职后卫，他决定守护家人的安全，携家带口移居德国。他曾经在一部纪录片里说道，人们就在我们家门口被杀掉，吓得孩子们根本不敢出门。马托带着妻子和曼朱基奇客居在斯图加特附近的小城迪钦根。在这里，马托随当地的球队征战德国的第四级别联赛，一度和名将博比奇成为了队友。1996年，曼朱基奇一家因为在德国无法获得签证，只好回到独立后的克罗地亚。而曼朱基奇开始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并在十年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伯乐布拉泽维奇。布拉泽维奇他的一生都在抗争。1996年老帅布拉泽维奇第一次带队征战欧洲杯，那是克罗地亚独立后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中亮相，他们一路杀进了八强，遭遇了德国队，克罗地亚输了。布拉泽维奇说，那是一段苦涩的回忆，严肃地说，比赛中有很多争议，我总结一下，克林斯曼事件他不应该被红牌罚下，斯蒂马茨事件他被罚下去了，还有萨穆尔事件，他们在攻进制胜一球前明显犯规了。简而言之，这三个判罚都非常有争议，最后都指向了不利于我们的一面。也正是因为这三个判罚，克罗地亚止步八强。1998年世界杯，克罗地亚和德国再度相遇，布拉泽维奇率队3-0痛击对手，完成复仇。那年他们获得了世界杯第三的荣誉，那是克罗地亚足球的第一个黄金一代。1998年曼朱基奇12岁，他和当年的克罗地亚主帅布拉泽维奇的交集发生在9年之后，当时他效力于萨格勒布迪纳摩，而布拉泽维奇正是该队的主帅。曼朱基奇不光能保持他的进球率，在防守端也不遗余力。2007-08赛季，他一度获得了8张黄牌，成为队内持牌最多的球员。然而，纵使效力于克罗地亚的豪门球队，他在国家队还是小字辈儿。2007年，克罗地亚3-2攻陷温布利，淘汰英格兰晋级欧洲杯的夜晚，曼朱基奇并没有得到征召。同时他也没能入选2008年欧洲杯的国家队大名单，克罗地亚更是无缘2年后的南非世界杯。这段岁月是曼朱基奇的蛰伏期，他正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2010年夏天，他加盟了沃尔夫斯堡，给哲科打替补，同时曼朱基奇也在适应着新的环境。直到2011年冬窗，哲科转投曼城，曼朱基奇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他爆发了。2011年3月12日，曼朱基奇在对阵纽伦堡的比赛当中终于开张，这是他加盟沃尔夫斯堡的第10个月，终于迎来了首个联赛进球。之后越战越勇，出场7次，攻入8球，就此成为了球队的正选中锋。而就在这段时间，他也确立了克罗地亚国家队主力中锋的位置。2012年欧洲杯，克罗地亚同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分在了一组，这是不折不扣的死亡之组，因为西班牙和意大利正是那届欧洲杯的冠亚军。即便如此，克罗地亚小组赛1-1顽强逼平意大利，而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和西班牙拼到了第88分钟，场上的比分一直焦灼在0-0。然而纳瓦斯最后绝杀了克罗地亚，西班牙成功突围。虽然克罗地亚未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是昂首离开的，曼朱基奇更是打入全队4个进球中的3个。而那年夏天，曼朱基奇加盟拜仁慕尼黑，随着戈麦斯重伤大休，老帅海因克斯启用了曼朱基奇。拜仁那个赛季斩获联赛、欧冠、德国杯、超级杯4冠王。曼朱基奇最关键的入球莫过于欧冠决赛对阵多特蒙德，他将罗本的传球打进，助拜仁首开纪录。随着海因克斯的功成身退，瓜迪奥拉到来，让克罗地亚人的前景顿生变数。虽然在2013-14赛季 曼朱基奇仍旧是球队的主力，但是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曼朱基奇的风格和瓜迪奥拉的足球理念格格不入。次年夏天，瓜迪奥拉迎来了莱万多夫斯基，而曼朱基奇被扫地出门。曼朱基奇现在也不喜欢瓜迪奥拉，他说，我不喜欢像瓜迪奥拉那样的人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甚至不会跟他一起喝咖啡。曼朱基奇是从马德里竞技重新开始的，人们相信坚如磐石的克罗地亚中锋遇到精于防守的西蒙尼，必将开启一段天作之合。可是足球的世界充满了无法解释的原因。卡尔德隆球场人来人往，唯一不缺的就是前锋。曼朱基奇不幸成了马竞前锋接力中最暗淡的一环。西甲28场出战，进了12球的成绩单只能算勉强及格。就连一开始对克罗地亚人欣赏有加的西蒙尼，也在之后的岁月当中承认，曼朱基奇虽然防守不遗余力，但是单兵作战能力迭戈科斯塔还是要更好一些。曼朱基奇就这样转投尤文图斯，成为当赛季尤文图斯的首发中锋。可是曼朱基奇10个进球的成绩单并没有办法让新东家完全满意。2016年夏天，尤文图斯吃进了伊瓜因，曼朱基奇的位置变回到了左边锋。6年前他在狼堡刚刚开启主流职业联赛生涯的时候，踢的就是这个位置。而当时已经30岁的克罗地亚人，从身体的机能和突破能力上似乎都和这个位置格格不入。人们甚至都在想，曼朱基奇这回是不是又要走了呢？阿莱格里此刻展现出了顶级名帅的魔力，他因人制宜，不按套路出牌，向亚平宁赛场展示了边锋的另一种用法。在尤文图斯当赛季的4-2-3-1体系当中，克罗地亚人的策应和回防至关重要，而他的吨位和侵略性成为了意甲边后卫的噩梦。曼朱基奇是憋着一口气的。2017年曼朱基奇第二次杀入欧冠决赛，虽然尤文图斯1-4输给了皇家马德里，然而曼朱基奇再次在决赛阶段进球，这一次是足以载入欧冠决赛史上最佳的倒钩世界波。2018年尤文图斯迎来了 C 罗，曼朱基奇回到了中锋的位置上。如今回首葡萄牙人的三年尤文图斯生涯，锋线搭档变来变去，但曼朱基奇却是和 C 罗配合最顺的一个。在这一段的合作关系当中，克罗地亚人并不总是配角，他甚至几次戴上了尤文图斯的队长袖标，这是他应得的，他在尤文图斯非常有归属感。2018年世界杯，克罗地亚经历三场加时赛终于杀入了决赛。小组赛没有进球的曼朱基奇在淘汰赛四场比赛中场均贡献一球，对阵丹麦他打入了扳平的入球，与东道主俄罗斯的恶战，他的助攻帮助克拉马里奇再度扳平比分。而半决赛迎战英格兰，一个助攻一个进球成功逆转对手挺进决赛，这是克罗地亚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瞬间，甚至超过了1998年那一届前辈所取得的成就。曼朱基奇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不幸进了一个乌龙，但也收获了一个进球，他并不是什么失败者，他只是又一次不幸地被分在了输球的那一方而已。世界杯之后，曼朱基奇从国家队退役，又过了一年，尤文图斯炒掉阿莱格里，继任者萨里的到来意味着曼朱基奇又要寻找自己的下一站了。克罗地亚人就此开启了职业生涯漫长的告别。卡塔尔的淘金之旅被新冠疫情拦腰截断，比起躺着拿钱，曼朱基奇更想好好的踢球。他提前和俱乐部解约，却未能马上得到重返欧洲踢球的机会。2021年初，已经失业半年10个月没能踢正式比赛的曼朱基奇有些意外地得到了 AC 米兰的邀请。皮奥利执教红黑军团以来，米兰在转会市场上妙手频出，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押宝成功。克罗地亚人在场上已经力不从心了，最终一球未进。2月底的一次伤病让曼朱基奇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法出战比赛，他为此主动放弃了自己3月份的工资， 米兰俱乐部呢，则将这笔钱拨给了旗下的基金会来做慈善事业。活得光明磊落的曼朱基奇心里清楚，他离开绿茵场的时刻已经到来。伤病、板凳席、远离球场，已经让他无法像昔日一般将自己的奔跑覆盖到球场上的每一个角落。他昔日热衷于用身体优势欺负对手的边后卫，又屡屡在决赛场上成为英雄，这些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和回忆。曼朱基奇的天赋并没有那么高，不然瓜迪奥拉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他离开，他也不至于在马竞过得如此的艰难。曼朱基奇算得上欧洲一流的球员，但不是顶尖的水平。可是他的荣誉簿上拥有了欧洲冠军杯冠军、德甲、意甲以及无数的杯赛的冠军，这些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这是一个不够自私，但是绝对敢于玩命死磕的斗士。他写给儿时自己的信，可以看作是一段自我的内心的独白。他告诉自己和世界上爱他的球迷，他就要离开了，但是从来不后悔做出的决定。无论在哪里，他都会继续战斗着前行。他不是左脚会拉小提琴的达沃苏克，也不是会在中场变戏法的莫德里奇，更不是千年万金油拉基蒂奇，他就是曼朱基奇，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一个能进球、能防守、能在边路强力压迫的曼朱基奇。他永远是克罗地亚狂想曲当中不可或缺的音符。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信，这是一封曼朱基奇在退役前写给儿时自己的信。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非常感谢玉阳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哈。到这儿呢，今天我们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咱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在后面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体育运动的那些精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哈，不要走开，咱们进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咱们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要来聊一聊国安啊，这个上半个赛季啊，中超联赛今年啊有非常特殊的一届已经是结束了，目前正处在休赛期，下半个赛季当中呢就要开始这个争冠和保级组的对决了哈。今天呢我们还是啊在这个宝贵的休赛期啊，用这个数据的方式来为大家回顾一下北京国安啊这个上半个赛季的一些表现的情况啊，也来展望一下后半个赛季在争冠组当中啊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同道伟业的足球数据分析师吴浩伟哈。我们来先来回顾一下上半阶段这个国安队的一些表现的综合的数据啊。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欢迎浩伟的做客 啊。论论好，大家好。 这个我记得赛季初啊刚开始之前，当时咱们说过哈，说这个赛季呢对于国安队来讲应该是比较相对比较艰难一点的。 对， 最终呢也确实啊这个赛季是一个挺艰难的赛季，但是还好哈，最后一轮国安也是算压哨哈，最后进入到了这个争冠组当中哈，保持在了分区的这个前四名。但是确实这个赛季呢总体感觉国安队确实面临着首先是人员方面啊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很多的外援啊这个没有办法及时的归队，到后来现在又纷纷的离队啊，可能后半个赛季对于国安同样也是会经受考验的。其实我记得上 上个赛季哈，这个踢完之后我们就说上个赛季是中超联赛非常特殊的一个赛季，因为受疫情的影响，这个联赛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变数，也是被打得非常的这个支离破碎吧。其实这个赛季我们回过头来看刚刚结束的这上半个赛季也是挺特别的哈，包括这下半个赛季究竟怎么踢啊，其实也是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变数。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安队上半个赛季总体的这个表现吧。是分为两个赛区，国安队呢是在苏州赛区最后是排到了第三名啊，压哨是进入到了这个争冠组当中。从上半个赛季总体的这个数据情况来看，浩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各项关键的这个综合的全队数据上，国安队发挥的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就今年这个人员配置来讲，踢成这样还算不错，尤其最后一轮压哨赢了申花队，反正对我来说我还算挺满意的吧。然后今年那个数据跟往年有区别，主要在于就是国安这个传球次数和控球率都已经不是第一了。因为这已经这两项统计一般来说已经国安已经接近是连续七八年都是排在这个中超的榜首。 是，这对我们节目也是好事儿哈，终于可以说说这两个数据了，要不然碰到这两个数据就是没什么可说的，还是那样。 对，今年国安的这个传球次数14轮下来是6687脚，联赛排第四。然后传球成功率82.4%，然后原来国安的传球成功率一般在中超排在前三，就是可能跟恒大跟上港是差不多的。然后今年跌到了联赛第九。然后这个跌幅比较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控球率56.3%，然后是联赛第三。然后这个原来国安接近一般往年讲这项数据大概在59左右吧，有时候超过60，有时候在59，反正不会低于59。然后今年呢，这个56.3%已经降了3%多了，已经排到第三了。然后排第一的是广州恒大，就是 广州城、 广州 FC。然后第一是控球率是61，就是相当挺压倒性的。然后第二是山东鲁能是57.2，然后国安是排第三，就是这两项数据。跟往年比是有这个变化，还一项数据也有变化，就是这个空中争顶这项数据。这个空中争顶这项数据呢，今年都往年啊，咱们知道说这个国安空中争顶一般都是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广州城，就是富力， 原富力。 然后今年富力还是倒数第一，但是国安已经来到了第十，联赛第十是 杀到中游了，已经 对，是已经杀到中游了，320次。然后头球，但是这项数据不体现在这个射门上，因为咱们的头球攻门次数14轮才17次，是联赛第14名，也就是说主要加强的还是这个中后场防守的空中争顶，然后在对方的禁区里啊，依然还是没什么太多办法。主要就特别大变化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项数据就是抢断榜，国安队现在就是排第一，是363次，比第二名多出70次，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到说是这个抢断有两名球员比较突出，一个是这个池忠国，还是高天意，他们分别排在这个中超抢断榜第一和第二，也就是说咱们的抢断大多数集中在中场或中前场，就是相当于高位紧逼就把这球抢下来了，然后这个池忠国呢54次抢断中超第一，高天意47次第二，而这项数据就是比较说明今年的踢法已经转变了，已经就相当于今年就完全没有奥古斯托， 是， 然后比埃拉也就踢了3场，比埃拉踢了3场就伤了，然后那个咱们引进那个卢卡斯索萨，踢了6场球，然后有3场踢的是中后卫，然后还有2场替补踢的是中场，然后等于就是国安对于中前场的控制力已经是下降很多了，所以比利西教练也改变了踢法。还有一项就是说，国安在联赛前6轮， 踢了五场的四后卫， 嗯， 然后踢了一场的三后卫，然后再从第七轮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轮，八场比赛全都是三中卫体系， 嗯， 就完全踢法跟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是啊，从这个数据变化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挺明显的哈，包括这个控球率，这个降低，包括抢断次数上升啊，抢断次数说比第二名的球队领先了70次啊，这个优势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哈。 对 啊，所以浩伟，你是觉得是跟主教练他这个变化有关系，还是说也是跟我们这个赛季的这个人员结构，然后主教练不得不啊不得不为之啊不得不做出这种变化来适应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员体系？ 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人员有关系， 嗯， 因为这个毕竟没有比埃拉，没有奥古， 嗯， 咱们这个中前场威胁球次数，然后或者说直塞， 嗯， 都明显的降低。还有一项数据就是也有变化，就是传中 、 嗯，原来这个国安队传中很少，现在就是基本也是倒数的， 嗯， 因为差不多每场也就十几脚， 嗯。 然后今年国安这个已经来到了也是这个联赛中游， 嗯， 也十名左右 传中数， 然后其中有这个李磊， 嗯， 这个他传了61次传中， 嗯， 排联赛第三了已经， 嗯， 就是相当于这个变了五后卫或者说是三中卫体系之后，这个比利奇更多的利用边路去做文章， 嗯， 因为咱们这个中路威胁球已经不能像在这个奥古和比埃拉都在的时候传那么多了。你像原来，前几个赛季的数据统计， 嗯， 联赛前三传威胁球次数一般都是奥斯卡、比埃拉和奥古斯托，然后今年呢，这个张稀哲， 嗯， 29次威胁球是联赛第三， 嗯， 张宇宁传出了25次威胁球是联赛第六， 嗯， 但是。就怕对比， 嗯， 奥斯卡传54脚， 嗯， 联赛第一跟第三差了快一半， 嗯， 一倍了， 一倍，嗯， 快了，第一第三差一倍了。原来咱们这个奥古赛的时候跟奥斯卡基本上差不多， 嗯， 可能就比他少几次， 嗯， 一年踢下来或者几， 是， 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今年相当于，这种直塞或者是依靠这种两名超级外援的突破， 嗯， 制造出的机会明显就变少了。 嗯， 还一个就是今年国安这个14场踢下来才进了19个球， 嗯， 然后火力明显就下降了很多。因为之前国安差不多，上赛季应该是场均2.3球， 嗯， 然后我记得最好的一赛季场均2.6个进球， 嗯， 然后今年只有1.几个， 嗯， 就是火力下降了很多，因为毕竟。除了巴坎布上场比较稳定，就是9场首发4场替补， 嗯， 然后其他外援基本没有超过5场的， 嗯， 就首发超过5场， 是， 就基本今年就尤其是第七轮往后基本就是靠全华班踢下来的， 嗯， 然后巴坎布那天我看他第一阶段踢完之后参加了一个这个 CCTV 法语台的采访， 嗯， 我看他说接受采访那意思就是也要走了， 嗯， 我估计下半赛季就是第二阶段也不会回来了，可能就是争冠轮次，也就是争冠组比赛，可能国安也就只有一个外援， 嗯， 就是之前引进的那个什么席尔瓦， 嗯， 那个球员我也没记住叫什么， 嗯， 然后反正应该是从葡超引进过来， 嗯嗯， 挺年轻的，97年的，1米8，61中锋， 嗯。嗯 可能之前听的消息就是足协杯的时候来开始踢， 嗯， 差不多就赶上争冠了。 嗯，所以哈，其实刚刚浩伟说这个问题啊，我当时你说传中的那个数据的时候，我就想说哈，这可能，我们开始引进这个新援啊，也是可能是为了，我们不能说叫去这个弥补吧，但确实也是迎合一下国安这个赛季不得不做出的这种改变啊。确实，这个之前跟我们应该是从大概帕切科时代开始，一直所去贯彻的这种踢法哈，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啊。今年突然发现一个改变啊，我们可能方式改变了，但是很多的武器呢，其实并不配套啊。像比如说刚刚说这个李磊哈，这个传中数来到了 这个全中超的第三名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化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啊，就是我们改变了啊之前坚守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打法，开始尝试一种新的了。但是呢确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到进攻的效果确实不是特别的好啊。刚刚我们说到国安队这个十四轮踢下来之后，这个进球数只是排在了应该是排在整个的第七位啊。 对 啊，就是说其实争冠组就八个队，然后我们是在争冠组里边排，基本上排倒数第二的。 对 啊，基本就是这个， 就比河北多，河北是进十二球丢十一球， 对， 是咱们那组的小组第四。 嗯， 然后 咱们进十六球，进十九球啊。 对，咱们就只进十九球。 嗯，对，所以说虽然这个手段有变化啊，但是取得的这个进攻的效果确实啊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个也是看看后半个赛季争冠组我们怎么在目前的这个条件下啊，怎么去更通过人员的这个配置也好，通过新的演员也好，能够更迎合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打法。另外啊，我们再说这个丢球，我觉得这个你说其实进球少我倒觉得并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丢球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哈。我们看就说苏州赛区这四个队哈，长春、海港、国安还有河北这四个队里边，国安的丢球数是最多的啊， 嗯 啊，应该是丢了16个球，应该是我们这个半区的争冠组里边最多的。在另外一个争冠组呢，也就是深圳和广州城啊，丢球数比我们多，我们的丢球数其实也是排在倒数第三。比如说进球问题没有解决好，然后丢球呢，我记得上个赛季好像防守的情况就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不是很理想， 对，然后这个赛季也一直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哈，包括刚好也说变了很多的这个防守体系，然后包括现在三中卫的体系，但好像也是没有找到比较好的防守的这个办法。你觉得这也是主要跟我们现在人员的这种配置，包括防线上可能人员普遍啊，这现在的年龄也都比较老化了啊，也是有关的是吗？ 其实我觉得比利奇来了之后，就是第一场踢的是四后卫，还是老的体系，还是老的4-3-1-2，或者说是。因为咱们前几个赛季就是奥古跟比埃拉带的时候，咱们踢的是一尾4-4-2，其实实际阵型是4-2-2，那时候没有传中是为什么？因为咱们基本是没边路的，如果你这个四后卫体系两个边后卫再顶上去，中场拦截能力如果稍微出点差池容易被人反击，他们一般咱们原来踢4-2-2的时候，一般两个边后卫也就顶到中场的位置，不会说特别或者是一边是顶上去去下底突破或者是参与进攻，不会说是两边。然后这个赛季第二场比利奇就试了一下这个三中卫体系，效果不好，输给上港了嘛。然后之后又踢了几轮，感觉可能就是训练的时候给队员队里演练的差不多了，然后从第七轮开始就再也没用过四后卫了，就一直是三中卫。然后咱们这赛季比较稳定的这个五个后卫的组合就是王刚、于洋、于大宝、杨帆和李磊，然后这个是主力，然后其实就是联赛前七轮丢了8个球，后七轮也丢8个球，但是前七轮丢的有4个球全都丢在前两场，就是都输上港、输申花，然后后头这个后半段，然后有一场丢3个球输天津，那场是5个后卫轮换了3个，所以就是可能是替补上的比较多，所以就丢球比较多，但是目前来看其实还凑合，因为咱们这个解围榜是排中超第16位的，也就是说这个解围倒不是很多，但是这个从数据看是这样，但是其实有另外一项数据不是特别好，就在于就是被攻入禁区次数是中超第9，然后被攻入30米次数是第12，然后这两项都属于比较多了，都比较排的比较靠后。然后被攻入禁区次数176次，就是国安再往下数，就可能，都是保级队。就是咱们的防守可能 就还是太容易被人家推进到我们的腹地。 对，在中场拦截很不错，但是怎么说呢，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打穿了。可能这个跟这个其他球队的配置有关，因为这个其他 就是可能大脚一开大脚，前头有一中锋， 嗯， 然后这种踢，然后拉反击能力比较强， 嗯， 就是前场有支点，比如说咱们输长春那场， 嗯， 人家有内钢，就是去年 K 联赛的最佳射手， 嗯， 虽然岁数可能不小了，但是冲击力确实在， 是 就是蔚山现代的， 嗯， 去年亚冠就是蔚山现代给咱踢的就是内钢嘛， 嗯。 就是打法很简洁，很有力量。咱们其实咱们的后卫线就是，你看于大宝和那个于洋就挺怕冲击的， 嗯， 就身板上速度上已经跟不太上了， 嗯， 比较怕这样的球队， 嗯。 然后所以就是看看比利奇在现有人员的情况下怎么能保持，队员不受伤。其次就是再想想办法怎么能延缓对方的冲击。 对。嗯，我觉得不受伤确实也很重要的，因为目前来看国安的这一套就是我们现有的人员基础的主力阵容啊，如果是保持稳定的话，那么战斗力其实还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说， 我觉得如果要是踢争冠组的话，踢完下来也还是差不多现在这第六七名嘛。 嗯，基本上还是这样。 基本因为咱们确实也没外援，外援来了还得磨合，但是那个外援具体什么样也不清楚，也， 嗯， 我也没见过 他的视频，是个 X 因素， 对，没看过视频，也没有数据方面的这种统计， 嗯， 就不像说是比如说咱们从 K 联赛弄一外援，嗯，我们都有相关的数据做衬托，能知道差不多这外援大概什么特点， 嗯， 踢或者这联赛从葡萄牙弄来的， 嗯， 然后也没什么名气， 嗯， 然后确实是不知道怎么样， 嗯， 而这一赛季就是争冠组基本上也跟上赛季差不多， 嗯， 就是第一阶段差不多还是靠全华班来踢， 嗯，对，嗯，所以说像争冠组的比赛啊也是考验啊。但是其实呢，我是想经过了这个上半个赛季啊，可能从这个球迷啊，包括到这个媒体啊，包括到队里啊，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状况哈，可能也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大家也没有说想我们争冠组在引发什么奇迹啊。 其实我觉得今年那个，嗯，中超不是算重点，就是今年你像有奥运会， 嗯， 然后奥运会同时就之前就有欧洲杯， 嗯，后边还有冬奥会， 对，后头还有冬奥会，还有中国这个世预赛， 世预赛还有 世预赛，而且今年说实话，今年这个联赛总体来说主要是以扩军为主， 对， 因为今年只有0.5个降级名额， 嗯， 其实就那天踢申花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就是心里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期待，就是一开始想申花这个配置今年挺强的，就别输太难看就完了，没想到赢了， 嗯， 赢了也挺好，然后因为即使掉到保级组 也不至于说降级， 对，也不至于降，因为只有0.5个名， 对， 0.5是踢这个中甲第三名， 嗯， 这个我觉得这咱们的配置再怎么着也比中甲第三还是要强很多， 嗯， 所以说今年这个联赛怎么说，其实关注度没有像之前几年那么高，因为更加有更加精彩更加亮点的比赛太多了，很多可以关注的热点， 嗯， 就是体育方面，尤其你像最近踢这个世预赛， 嗯， 亚洲区预选赛，那肯定是关注度最高的。 对，其实包括很多就中超啊，这个赛季的赛程的安排，其实也都是为世预赛来服务的啊。因为这可能还是咱们中国整个的中国足球最重要的这么一件事情。 对， 到很多赛程的安排，我们都说这个休赛期为什么要空出来，这个就是因为让国脚能够有条件去踢世预赛，回来还有充足的时间休息跟隔离啊。其实我们很多赛程安排都是为世预赛来制定了我们今年中超的这个赛程的版图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主要其实今年主要还是世预赛为主，因为从不管从上到下都是，就是不管从足协到观众，其实主要关注还是世预赛， 嗯，对， 我们能踢的也不说出线嘛， 嗯， 能踢好， 嗯， 就比中超或者说要有很大吸引力，这话题度就不一样。你像那天国足输了，那微博这个热搜肯定是排前几， 嗯， 然后像日本输了也上，因为大家都不管是关注自己还是关注对手，这热度都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这个赛季的中超更给人感觉有点像过渡期的一个时期的比赛， 对对对， 就是把这个赛季过渡过去。第一是能破军， 有点像那几年说没降级那时候， 对， 就完全就是以练兵为主， 哎， 就大家都别伤， 嗯， 就正常踢。而且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我觉得在于就是可能最近就是 就是中超的这种母公司都比较困难， 嗯， 然后再加上这么一个比较这个平淡的赛季，不想投入特别多，你像这个外援就要么就是基本是在国内引进，就比如说这个上海申花引进的是梅州客家那射手王， 嗯， 然后这个有些中甲球队， 嗯， 然后就是中超不用的外援， 嗯， 就拉过去踢， 嗯， 或者是有的是比如说这个卢卡斯索萨， 嗯， 咱们是从长春弄过来， 是， 然后现在人长春觉得他们长春这赛季踢得不错，然后人家觉得能冲一冲，有想弄点成绩出来，然后就把卢卡斯索萨又给弄回去， 嗯， 反正就是都是内部交换，很少已经说是从外头买人了。 对啊，因为确实从外头引进的，第一是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困难哈，第二呢， 还就是咱们这疫情原因， 对疫情 不太好操作， 对，确实这个不确定性太大啊。就比如说像国安这个赛季就也是遭受了这方面非常严重的打击吧，算是本来我们预定的很多的计划，包括外援的这个归队时间也好，包括外援的这个，因为外援他可能还要受国家队的征召， 对， 他们本国国家队的征召去参加一些比赛， 因为今天还有非洲杯， 非洲杯 马上就去非洲杯，即使他真不走， 嗯， 在国安踢下半年下就是第二阶段比赛也踢不了几场， 是，嗯， 所以还不如就给他放走了，也少花点钱， 嗯，对，所以啊，这个赛季真的是可能从各方面的因素吧综合在一起，更像是一个过渡期和这个练兵期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在争冠组呢，我们也是这个眼光放长远点，也是为下赛季来考虑啊，因为毕竟换了新的主教练，而且比利奇主教练不，其实我们抛开说他这个因人制宜哈，现在的这他本身的这个执教风格跟之前几任的这个主教练就不太一样哈。如果未来以他为核心来继续打造国安未来下一个阶段吧，就算一个大阶段了，因为我觉得更新换代可能也会在这几年陆续的完成哈，包括这个赛季我们也看到一些引进的这个新人啊崭露头角，其实也都是为了未来再做进一步的谋划。所以下半个赛季这个争冠组哈，我觉得主要的看点第一是看看在争冠组跟另外那个分区的强队哈过招的时候能踢成什么样，再有呢就是也是为后面哈这个都不说下一个赛季了，而是下几年啊国安队的下一个阶段啊，下五年下十年哈，都说定这种五年计划，这五年计划能踢成什么样哈，从这个赛季也可以来做一些探索和尝试。好，那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跟浩伟先聊到这儿哈。明天同一时间界内界外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浩伟来做客，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哈这个上半赛季，比如说这个队里一些关键球员啊的表现跟数据怎么样，尤其是一些这个新员啊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以及我们在争冠组将面对的这些对手们哈他们上半个赛季的情况怎么样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来展开聊这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啊，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零。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